很多人来我们家就是派对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家庭爸爸是非常爱热闹的人，所以就是一旦有什么重要的